几次白昼。光中尘埃化作你掌手，余音盘旋了几个星期，那一刻你温柔语气，还有些没说的话，想起来就告诉我好吗？还能否听你说，想起你羞涩的模样，包含着未来的愿望，我们曾许过，在每处和你走过的地方，还怎么听你说，尘埃化的你像远方，那些没说的，我已不能再听你说了，只留在过往。你。